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电信业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瞬息之间即可完成跨越千山万水的阻隔，保持沟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21课的第三个单元 Telecommunication 电信。欢迎今天的主讲老师吴轩老师。 Nice to get you here everybody。 好，首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电信 Telecommunication。 Telecommunication。 好了，这个词呢，我们说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呢，在英语中又属于一个拼缀词。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 Tele 大家都知道 Telephone， 而 Communication 表示的是这个交流啊、通讯之类的概念。Tele 严格意义上讲呢，它在英语中作为前缀时表示远距离或长距离的概念。 Telecommunication 远距离的通讯，那就成为通信或者叫通讯，甚至在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译作电信，比如说中国电信 China Telecommunication。好了，除此之外呢， Telecommunication 作为一个单独的名词使用时，它表示交流交际，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交通，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交通银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 好，接下来又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一个词，电话交换台 Telephone Exchange。 Telephone Exchange。 Telephone 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话啊，其实说起这个词呢很有意思， Phone 其实在英语中表示的是说话的概念，通话的概念， Tele 表示的是远距离，远距离之内人们可以 Phone 互相谈话，这就叫电话了。好多人认为 Tele 是不是电呢？ Phone 就是话合在一起是电话，所以今天大家要打消这种错误的理解。其次， Exchange 它在这个电信学或者是通信学当中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交换平台，所以 Telephone Exchange 表示电话交换台。那么在美国呢， Telephone Exchange 又可以指电报电话局。 Exchange Rate 其实呢就是指兑换率。 兑换率。 好，下面一个词，处理 Handle。 说起这个词呢，大家要把它标一个重点符号，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第一个新词，也是一个很重点的词。它呢既兼有了动词的含义，又具有了一个名词的特性。我们先来看 Handle 作为动词。 Handle 作为动词时，它表示的是 Deal with Cope with， 表示的是一种处理、处置、应付、对待。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如何来处理这件事呢？ How do you handle this？ 你怎样来应付这种局面呢？ How do you handle the situation？ 这是它作为动词的使用。当然做名词时呢， handle 是作为门的把手或者是杯子的把手。当然这个含义呢，它也不完全是 handle 唯一的一个含义。在英语中呢，有一句习语大家很难去想象它真正的含义， Fly off the handle。 Fly 飞，off 从什么什么地方下来， handle 表示门的把手， fly off the handle 从字面角度上看呢是从门的把手上飞下来，但是在英语的习语当中呢，它却要理解为勃然大怒、义愤填膺。 fly off the handle 非常形象的一个表达。接下来这几个词呢都是和电信业相关的，静电干扰 static。听到这个词呢，大家很熟悉 static， 大家或许会联想到 statistics，statical。所以这个 statical 它在光学中或者是物理学中呢，表示的是一种这个静电的干扰，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就叫干扰。但是这个词呢，它在统计学中还可以表示统计学 statistics。statistics，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 statistics 和它的拼写是不一样的， statistics S-T-A-T-I-S-T-I-C statistic static statistics。 接下来一个词，频率 frequency。大家把这个词呢又要标一个星号了，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处理的词。 frequency 在做名词是表示频率，所以说呢这个往往呢它在英语中使用可以表示这个做事情的频率啊，这个一种习惯性的动作啊。它的形容词呢要变作 frequent， CY 变作 T， frequent。 所以可见 CY 它是一个拉丁语的名词的来源，是吧？那么这个 tea 呢，又是一个拉丁语的形容词的变异 frequent。 有时在英语中我们说多长时间做某事，提问频率时，我们则要使用 how often。 那么 frequent 变作副词之后， frequently 就表示 very often， 非常频繁的。但是在英语中呢，有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是我们汉语中是很难理解的。比如说英语中表示这个非常频繁的，除了可以使用very often 或者是 frequently 之外，我们也可以使用 more not more than often 或者是 more often than not， more often than not 也表示非常频繁。 frequent， frequency。 下面一个词，前周 killer cycle。 Killer cycle， killer cycle， 这是一个就是电气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了。 kilo 我们表示前缀时表示千嘛，大家很熟悉的kilometer 一千米公里， kilogram 一千克，是吧？所以这个 kilo 它在这里呢表示千的前缀，千周。 下面我们有看到超级 ultra， 大 家把它也要标一个星号，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三个重点的词。 ultra 它在英语中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词，它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副词来使用，表示非常的、超级的，相当于 very、 extremely。 但是很特别特殊的是， ultra 还可以作为一个词的前缀来使用。 ultra 可以作为一个词的前缀，它可以加在形容词或副词之前，表示超级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ultra superman， 有的时候在英语中比如说这个 ultra good， 这在美国英语中是有的，超好了，超好的，太好了。现在好像很多的年轻人说什么太赞了，就是这个词， 超棒了， 超棒 ultra good。 接下来这个表达呢是指范围，从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 好了，下面这个短语呢大家要记好，它是一个固定的动词加介词构成的， range from what whatTo what what， 表示从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它往往指的是一种范畴或者是范围包含的内容。比如说啊，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这个包含了从词汇到语法的这个范畴。这个在英语中呢，我们就要把它理解为 What we're going to learn today ranges from vocabulary to grammatical points， 它表示从什么到什么的一个范围。 其实学习英文不仅仅是从词汇到语法的一个范围。好，下面一个词，微波 microwave。 microwave 我们还要对这个词进行解读。 micro 它是一个词的前缀，表示微小的、细微的。 wave 我们都知道是指波浪，是吧？ microwave 表示微波。当然这个微波呢，这个所谓的微波它是一个物理学中的术语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微波炉呀， microwave oven， 在美国英语中可以简写为 microwave， 这就是微波炉了。所以 micro 它做前缀时表示微小的、细小的。你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microcosm 是指微观，是吧？再比如说这个 micro 有很多的东西， microphone 是吧，麦克风等等等等。那我想说的是和它相对应的前缀是 macro， 要读作 macro， macro， macro 表示微观的、宏大的。所以在英语中 macrocosm 就是指宏观的宇宙或者是广义宏观。 下面这个表达，同时 simultaneously。 simultaneouslyS imultaneous 这个词呀，表示同时的、同步进行的。这个词呢，其实它是从德语来的。在德语中呢，它的拼读模式为 simultan dolmetschen， simultan。 但是接到英语中呢，就要被英语同化了，趋同英语的发音和拼写 simultaneously。 我们通常我所说的这个同声翻译、同声传译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但是 simultaneously 有时也可以表示at the same timeMeanwhile, in the meantime, 表示同时发生的什么什么。 下面我们有看到静止的 stationary。 stationary， stationary 我们说在这个物理中说有这个静止的还有这个动态的，是吧？两种事物，静止的使用 stationary， 而动态的呢则使用 dynamic， dynamic。当然呢 stationary 脱离了这个物理学的概念之外呢，在美国 stationary 还可以表示文具，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用品，是吧？一般在美国说这个文具店 stationary store， 或者有时干脆就是 stationary 表示文具店。 最后一个词，转送、 转播。 Relay。 Relay。 这是一个电视学中的专有名词。Relay 表示的是转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直播呀，现场直播则用 Live Televise。L-I-V-E 大家很难想象它可以转为形容词还能转做副词，做副词是表示现场的 Live Televise 现场直播，而 Relay 表示转播。当然 Relay 在这个运动学中呢，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Relay Race 表示的是接力赛。 嗯，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电信学 Telecommunica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elecommunications? 好了，大家记好，这是英语中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What do you mean by 加上一个名词，在英语中呢，这个句型结构往往要翻译为你提到的某个东西指的是什么含义。所以这里呢 ，What do you mean by telecommunication 表示你所提到的 telecommunication 是什么含义呢 ？We mean the sending or receiving of information by electrical means. 好了 ,we mean, 往往呢这个 we mean, 或者是 I mean, 后面加上一个名词或者是可以加上一个从句，表示的是一种解释性的功能。当然呢大家注意 mean 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学习的一个动词。mean 在英语中呢除了表示这个含义是什么什么之外，它有着太多的特殊用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特殊用法 ,mean to do something, 表示这个所谓的打算做某事，想要做某事，表示人的一种主观意愿。但是 mean 依然可以接动名词使用，这就是它的第二个用法。mean doing something 表示意味着做某事。那么 mean 的第三个用法呢，那就是 mean to do something 的一般过去时的否定形式，往往要理解为不是故意做某事。那么往往它形成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 somebody didn't mean to do something,某人不是故意做某事，比如说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表示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这就是 mean 的一个特殊用法。当然呢英语我们学到这个张道真英语第四册的时候呢就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了，现在呢我们就跳出这个 mean 所谓的这个含义的概念，我们进入另外一组固定结构的辨析，那就是 mean somethingto somebody。 注意这个 something 大家一定要全写出来，首先它不是表示某事，而是和 mean to 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 mean something to somebody 表示对于某人来说是重要的。 mean everything to somebody 表示对于某人来说非常重要。这里我们就否定了这个有的同学呢一想表达英语重要的那就是 important, 非常重要就是 very important, 但是今天我们学到了两个不同的短语 mean something to somebody 很重要， mean everything to somebody 非常重要。当然了大家可以推出对于某人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无所谓呢， mean nothing to somebody, mean something to somebody, mean everything to somebody, mean nothing to somebody, 非常有趣的一个组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分别选择。Well, that's simple enough. 好了，这句话中呢，大家首先注意这个口语中 well 放在句首使用时呢，它是一个语气助词，就相当于我们汉语中所说的行了，好吧。其实除了 well, 在英语中也可以用 yeah, yes, sure, of course,等等等等这样的词。那我记得昨天在上课的时候呢还给学生提到了另外一个词表示语气词，那就是 why, well, why, 甚至我们也可以使用 uh-huh, that's simple enough, 这样的语气词。